农食产品。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将为两国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新华社引述杜达表示，习近平早前主持中东欧国家中国领导人视像峰会，对促进中东欧国家和中国合作，助力中东欧国家实现疫后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多方愿意和中方加强防疫合作，并继续为中东欧国家和中国合作作出贡献。世卫表示，上星期的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回升是七星期以来的首次。总干事谭德赛说，确诊病例增加令人失望，但并不意外，促请各国不要放宽应对疫情的措施，认为如果只是依赖疫苗就是犯下错误。谭德赛又批评富裕国家囤积疫苗，一些国家继续优先为感染风险较低较健康的年轻人接种，比其他地方的医护人员和长者更早注射，令人遗憾。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说，如果以为疫情可以在今年年底结束是不切实际，但是透过减少住院和死亡人数，相信可以摆脱危机。日经平均指数报29,962点，升29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86美元，卖出1725.7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6，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4，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大家啦，琴日何文田咧受爆水管影响，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常胜街就封咗路啦。而家封路重开啊，咁啊常胜街嘅车可以转翻入去佛光街，常胜街嘅车可以转入去佛光街。咁17号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另外受紧急维修水管影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而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啊车多少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我系大成小事印度篇嘅叶培，旧年六月一别之后，恍如隔世。由三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我又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印度嘅大成小事，风雨都唔改噶啦。Namaste。 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寻找生命嘅根。原来所有需要嘅事，全部原来都喺维基百科里面。 一首音乐代表咗一个电视节目，一听你就会知道。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呢一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2日，民主派初选案，控方反对所有被告保释，申请将案押后至5月底，今日续审。 夏宝龙指特区多个领域未真正形成稳固爱国者治港局面。 明朝食管群组48宗确诊，袁国勇指餐厅输气管过窄。 世卫称确诊病例回升，若以为疫情于年底结束是不切实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2021年3月2日嘅星期二，欢迎喺千禧年代咧收听收睇嘅各位观众听众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外面嘅天气先。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5%啊。嗱，上个星期三咧就财政预算案就发表咗啦，咁啊见到之前我哋都请过咧一啲唔同嘅政策局嘅局长上过嚟咧，讲下佢哋自己范畴嘅一啲嘅政策同措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咗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嘅。早晨，局长。 早晨啊，罗文。 系啦，咁啊，同你详细啲讲之前咧，我都想简单讲下，即系今次预算案啦，有一啲嘅着墨咧，系关于喺创科嗰一度嘅。嗱，简单讲啦，就譬如讲到有最大嚿钱咧，就喺推动研发方面咧，就会连续两年向创新及科技基金咧，每年注资47亿。5000万咁啊，支持係十幾個計劃啦，同埋一啲嘅實驗室嘅工作啦。咁另外咧就有10亿啦，就係喺優化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嘅遙距營商計劃。咁呢個就係本身係用嚟資助一啲企業咧，去喺疫情之下用一啲嘅資訊科技等等嘅。咁仲有咧喺教育方面，就係喺一啲小學嗰度咧，係會每間小學咧最高係資助咧係40万元，咁啊推動一個叫做奇趣 IT 識多啲嘅一個計劃。咁就係通過一啲嘅課外活動咧，去加強一啲學生對資訊科技嘅興趣。咁啊，大概有呢啲咁啊，等間詳細咧都可以再同局長咧傾多啲，因為好多唔同嘅措施同計劃嘅。咁啊，各位如果咧對於預算案有啲關於創新科技嘅措施咧，你有興趣？或者過往在疫情之下都申請過一些相關的資助，有些什麼看法呢？歡迎打來1872311。另外還有一些措施都可以問一下局長，譬如最近說的就是有關於打疫苗，見到疫苗的預約系統呢，其實由昨天開始是重開翻嘅，咁就係繼續俾人哋係可以預約呢個科興疫苗啦。不過見到昨天重開翻之後咧，仍然都有一啲即係之前見到嘅問題，譬如入到去都輪候得比較耐啊，排好長時間啊，咁都有一啲咁嘅情況嘅。而家見到嗰個系統咧，嗰個容量嗰度咧，有冇再見到一啲咩可以改善地方，或者個問題喺邊咧？ 其實首先咧，要好多謝我哋香港市民咧對呢個接種疫苗嘅支持嘅。所以咧，好似阿羅文你所講咧，琴日一開翻嗰個預約系統咧，我哋嗰個預約系統應該係非常非常多嘅朋友咧，就同一時間咧就係、去即係參加嗰個預約。我哋嘅記錄咧睇翻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有超過100000个嘅即係市民咧就係即係進入咗個系統裏邊咧係排隊咧就等個預約。其實我哋都已經預計咗有咁嘅情況嘅，所以我哋咧就引入咗個叫做排隊嘅系統啊。簡單講咧，大家可以理解到，如果所有100000名嘅市民，其實最高峰咧就係100000几嘅，一齊我哋係無差別咁樣容許佢去到嗰個系統裏邊去安排預約咧，其實係會出現一個嘅混亂嘅，所以我哋要有一個排隊系統。嗱，簡單講一講咧，我哋依家咧就係總共有20几个嘅中心咧，就係俾我哋咧就去做依個接種疫苗嘅。咁啊，簡單講就等於有一個百貨公司咧，有20几个嘅貨架喺裏邊。咁咧，跟住咧，如果係成千上萬嘅朋友咧，同一時間湧去依20几个貨架咧，咁咧就可能咧就現實環境就會好亂。如果虛擬環境咧，就可能仲亂。點解我咁講咧？嗱，大家去到貨架度，以為咧就依個時段咧係有一個接種疫苗嘅時段嘅，你於是攞咗喺手， 但跟住你再進行其他嗰個嘅登記咧，咁可能咧要係幾分鐘之後咧先完成嘅過程。但係點知如果你心儀嘅時段有其他朋友都去攞個時段嘅，攞個時間咧就有嗰個時段。 嗯。 但係點知咧完成咗幾分鐘之後咧，原來前邊咧嗰已經係好多朋友心儀同一個時段咧攞咗你啦，你會突然間咧，誒點解入咗去之後咧，以為攞咗時段，跟住消失咗嘅咁。 嗯。 嗱。偶然呢，就算我們現在經過管理有序地進行都有這樣的現象的，那於是呢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呢就是說、啊、請我們的朋友呢耐心就在這個百貨公司外面就等候，那的而且確在開車時間呢都最長呢都要等超過一個鐘的、 嗯、 那我想這樣的，這個就不是一個實際環境的排隊來的，那其實是一個虛擬環境的排隊，那大家看到咦要等一個鐘、啊，咁其實簡單講咧，如果喺屋企嘅就繼續做自己嘅家務啦。如果喺寫字樓或者係其他地方嘅，咪繼續做住工作，到排到隊咯，咪入去嗰個預約系統去 book 咯。咁就好過咧，就係剛才所講，如果大家同一時間成千上萬、十幾萬嘅一齊入去嗰個百貨公司嗰、那個預約系統裏面去搶廿幾個貨架裏面嘅貨咧，肯定咧所形成嘅混亂咧就仲厲害，所以。其實依家講嘅現象咧，其實都係喺我哋預計之中，就同你話加大個容量冇關係。你加大個百貨公司，但係都得嗰廿幾個貨架，咁其實咧就可能我哋係應該叫做咧係經過深思熟慮，點樣能夠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喺進行預約嗰時候係比較有序嘅，即係經過個排隊係限住個人數入去。其實我哋都加咗個數嘅，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嘅系統咧就大約係每分鐘可以安排250。我哋最終睇住個人流咧，因為亦都要睇，如果喺百貨公司裏邊咧，呢、這個預約系統裏邊咧做得比較順暢咧，你咧就出嘅人多快咧，你就可以多人入啦嘛。其實我哋係過往嗰日咧，我哋喺開始嗰段時段咧，我哋係金睛火眼睇住嘅，於是咧就慢慢咧就由250個進入一分鐘。就去到咧就1300個，咁啊增加咗幾倍嘅。咁、最終咧就去到大約11:00到啦，咁咧就開始咧就個情況穩定啦。咁咧大約係等5到10分鐘啦。咁去到12:00之後咧，就已經就唔需要再等待啦。我又想強調咧，其實我完全理解到香港市民咧都希望快啲接種疫苗嘅，呢、這個我都希望多啲朋友可以快啲接種。但係大家放心，我哋。特區政府已經為大家就預咗2000多萬支疫苗，簡單講每一個香港市民一定係會可以接種到疫苗，只要他願意打，一定有疫苗就俾佢接種嘅。 咁另外除咗講緊科興疫苗之外啦，嚟緊話應該可能今個禮拜都可以預約另一隻疫苗啦，就是、BioNTech。咁因為而家有啲貨都已經話嚟咗香港噶啦，暫時就如果咁樣睇法嘅話，個預約系統會唔會？貨架多了貨的時候，那個容量應該會多一點，應該那個排隊的情況就應該沒有局長講話之前排成個鐘，因為雖然你說在家可以做其他事情，但始終他們都要望著電話要等，是不是根據你的講法，接下來貨架多一點應該就不會再出現這些情況？ 亦都很難說，因為個貨架的容量呢我們多了幾個中心，就是伏必泰的，但是其實在昨天的個經驗呢，的確個接種疫苗咧係一個好大需求嘅，咁聽日咧有一個新嘅一個疫苗咧俾大家做一個選擇咧，我唔排除咧有啲朋友咧就好希望打伏必泰嘅，咁會唔會聽日亦都有可能10多20萬嘅朋友同一時間短時間去做依個咁樣嘅預約咧？咁依個我哋會緊密監察嘅，但係我希望大家即係耐心等候啦，即係如果真係聽日個情況多咗幾個貨架，但係。始終我哋要係有序咁樣係放我哋嘅預約嘅朋友咧，就進入個百貨公司咧。請大家都耐心等候嘅，因為我哋唔希望咧大家，因為琴日都有咁嘅情況啊。有啲朋友咧就話翻俾我聽，我明明咧就已經攞咗嗰個時段，咁咧就跟住咧就準備完成曬整個程序，但去到完成程序嘅時候咧，跟住話就預約已滿喎，咁佢梗係唔開心噶嘛。但咧就其實個現象就係剛才所講啦，同一個時間。好似剛才咁講，我每分鐘都放1300個朋友入去預約系統嘅。1300位朋友會唔會大家都心儀某啲熱門嘅時段？於是咧就大家攞住喺手嘅都係嗰個時段嘅個預約。早嘅就預約到，排隊尾嘅突然間攞咗個時段咧，會喺手上面消失嘅。於是要重新再去揾其他時段。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唔希望發生嘅。咁但係正如剛才講，始終要攞個平衡嘅。 你話啊，將嗰個入去嘅人數減到好低，等到個百貨公司裏邊咧貨架度比較輕鬆咁處理嗰個預約，定係話我都容許多啲嘅朋友進入個百貨公司？咁呢個就係點樣令到一個有限制？有一個使用貨架限制的情況之下，我們都能夠最好地服務市民，即係令到有序咁進行，呢個就我哋嘅心願啦。 好，頭先講到呢、這個預約系統咧，如果即係呢兩日有預約嘅朋友，對於有成個系統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直接同局長講下嘅。歡迎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繼續會接聽你嘅電話。除咗講到疫苗嘅系統啦，咁啊最近安心出行啦，都好多地方要用到啦，尤其是啲食客可能要入到去食店或者一啲處所嗰度，可能都要掃二維碼，咁就係用安心出行呢個程式嘅。而家睇落嗰個用法啊、下載量啊等等。嗰啲做成點咧？嗰啲 其實非常之高興同大家做個報告咧。今朝咧就已經有311万嘅即係下載率啦。呢、這個安心出行咁大約佔咗我哋香港市民都超過四成噶啦。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令人欣慰嘅數字。因為始終任何嘅防疫抗疫嘅工作或者工具咧，如果冇我哋市民大眾嘅支持咧，就算我哋做咗出嚟咧。我哋都唔會發揮到預期效果嘅，一定係要市民大眾去支持。當然啦，下載只係一個其中一個關鍵啫。更加重要嘅就係話，大家真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可能進入啲不同嘅處所，譬如食肆啊咁嘅時候咧，可能咧用十零秒啦，開翻個手機去掃一掃個二維碼。其實掃咗二維碼咧，第一就可以方便大家做嗰個嘅出行記錄。第二咧，如果大家去嘅處所，譬如話之前喺 K11都好明顯啦。咁大家可能去食飯或者即係去購物嗰時候咧，都唔預計到啊，原來同一個場所會有啲確診者噶嘛。咁但係咧，如果有掃咗安心出行咧，其實咧就可以幫到大家咧，盡快，因為喺個過程裏邊咧，個確診者如果有掃安心出行，佢就會協助到我哋嗰、那個個案追蹤辦公室嘅同事咧，可以盡快知道佢嘅出行記錄。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可能要每個確診者就要問翻佢記憶啊，你去過邊啊？邊個時段啊？咁其實一般嘅朋友香港都好忙嘅，你話要去記住即係過往幾日或者甚至十日佢去過邊個時段去咧？一定係會嘥咗某啲時間嘅。咁但係有個安心出行咧，就即時可以下載到。跟住即時亦都可以傳俾我哋每一個有用安心出行手機嘅朋友咧，咁咧就喺佢自己嘅手機裏面做個比對，咁大家即刻有一個風險感染通知啊！但如果唔係嘅話，如果大家冇用安心出行咧，就係話到時我上咗網通知你，你都仲要睇電視啊或者上網啊，然後先知道咧啊自己曾經係同個確診者可能去過同一個地方，其實咧個過程一定會慢咗嘅。咁對於整個防疫抗疫去切斷個傳播鏈。保護好自己，保護好家人一定是慢了，所以我在這裡再呼籲，希望有安心出行的朋友就記緊要掃這個安心出行的二維碼，如果還未有的就請幫幫我們整個香港防疫抗疫工作就下載這個安心出行，協助大家做好防疫抗疫工作。 但正正就是之前譬如在 K11 MuSEA 那個情況，有一些人就是去過那裡，但是同一日嘅，甚至係咁，或者屬於一啲強檢嘅範圍嘅人士啦，反而又冇收到通知。嚟緊呢一個會唔會針對呢一啲人士會有一啲嘅喺個應用程式上面有啲嘅改良咧？因為頭先你講到安心出行嗰個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可以即刻好快咁通知到一啲可能有風險嘅人士啊嘛。咁但係而家有啲人就偏偏喺同一個地方，可能個時間未必完全一樣嘅，但係就收唔到。呢啲會唔會針對性去改咧？ 其實我哋係不斷咧就檢視點樣優化安心出行，譬如話頭先阿 Norman 你講嘅情況咧，我哋都睇過嘅。其實 K11 咧就有差不多200多个不同嘅店鋪咧有依個安心出行二維碼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去咗一間店鋪掃咗，但咧其實個確診者咧可能咧就去另一間嗰個食肆嗰度嘅，咁啊嗰個明朝食館，咁變咗咧。去明朝食館掃咗個碼嘅朋友咧，我哋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啦。但同樣喺 K11 嗰100多200个嘅場地咧，我哋咧就因為係唔係同一個場所咧，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有呢個咁樣嘅風險感染通知。咁但係咧，當個事態一路個發展咧，其實咧就我哋睇到咧，可能呢啲場地嘅朋友咧，都會個風險都會增加嘅。咁所以咧就除咗話係去咗嗰個明朝食館嗰班朋友已經收到通知之餘咧，我哋咧就其他100多个，我哋都第一時間通知埋佢。咁甚至咧就再做咗一啲嘅安排嘅，就係話頭先我講咧。 嗰、那個感染風險通知咧，其實就係當你同嗰個確診者係大約同一個時段去。咁但因為今次咧係的而且確牽涉到嗰個範圍同埋時間咧都比較長遠啦，因為發覺原來確診嘅病友咧係去過即係不同時間去嗰個地方嘅。咁、我哋其實係將嗰個時段咧亦都擴大咗。咁呢個安心出行本身嗰個安排咧係可以容許我哋咁做，但係過往我哋係同一個地方。大約同一個時間，我哋先至會出個通知。但係今次因應翻衞生防護中心個專業判斷咧，我哋係將除咗係嗰個食肆之外咧，我們擴大埋 K11 其他嘅場地，亦都將個時間序咧，就唔係淨係嗰幾位確診者去個時段啦，我哋擴大埋個時段。個目的好簡單啫，點樣更加有效咁幫到我哋香港市民咧，係收到有關嘅感染風險通知，然後大家一齊。做一個防疫抗疫工作咯， 但喺個應用程式嚟講，這個算唔算一個漏洞呢？我喺K11 Musea，我喺嗰度掃咗個程式，咁但係入到去食肆，有啲人係喺食肆門口先掃嘅，咁嗰啲就反而冇收到通知，但其實喺個範圍同一個嚟嘅，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漏洞？ 其實如果同樣去到嗰個食肆，譬如嗰個事件係發生喺個食肆啦，如果個食肆嗰度已經係掃咗碼嘅咧，佢應該會收到通知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去 K11 成個館咧？咁或者係去到其他館裏面其他設施咧，咁佢咧就應該收唔到啦，因為佢係數。咁我哋本身大家亦都會考慮到啦。咁如果你收到個感染風險通知咧，其實無形之中就會話俾大家聽咧，你個感染風險高咗，要可能去做測試。咁但係另一方面，你可以睇到其實你係同一個地方，譬如同一個食店，你同時出現咧，咁你個風險先會係叫好明顯會加嘅。但今次係特別嘅。今次 K11 嗰個情況咧，我哋睇到其他地方可能值得我哋嘅香港市民，如果去過其他地方嘅，都不如俾個通知佢，等佢做翻一個測試。咁呢個咧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特殊嘅安排咯。 另外都想好快講下就係、預算案入邊啦，有提到有關於電子消費券有5000蚊嘅總共嘅分期發放啦。暫時嘅講法都係而家係咪都係預要最快去到暑假先至登記？但嗰個關卡係咪就係因為要整一個嘅預約系統啊之類咁啊？ 其實咧我理解咧，我哋同事咧就已經密鑼緊鼓咧，就同緊不同嘅儲值支付工具嘅營辦商咧，就去做緊相關安排噶啦。其實如果講到嗰、那個叫做預約系統啦，當佢叫預約系統先啦，或者叫登記系統啦，因為早前咧我哋係即係派10000蚊俾我哋香港市民嗰時候咧，我哋咧就已經咧就同咗市民講咧，就話、如果大家唔介意，就願意翻同一個記錄係。以後咧相類似嘅工作之用嘅咧，咁你咧就可以用翻原本嘅記錄去授權我哋香港政府咧就已經得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就上次我哋已經有咗相關嘅記錄，咁但係今次因為咧係用一個消費券啦，咁其中一個可能嘅環節咧就是、我哋係個電子消費券咧係俾到係某啲嘅叫做儲值嘅支付工具營辦商個户口裏邊嘅，大家户口裏邊嘅。咁所以咧就可能要提交多啲嘅資料，就是、簡單講咧就係、我想等去邊度咧，咁邊個户口咧，咁呢啲額外資料咧就我哋都會改咗我哋嗰個登記系統咧，就方便我哋市民咧就做個登記。我自己就覺得呢、這個咁嘅改動咧唔算太大嘅，咁所以喺整個流程嚟講咧就唔會係用太多嘅時間，反而個關鍵點咧就係話點樣我哋係同翻啲儲值支付型嘅工具嘅營辦商咧去討論翻嗰個工作細節，因為始終。要能夠係做得到依個工作咧，一定係要有序啦，亦都要貼心啦，亦都要方便市民啦。咁市面不同嘅工具，我哋點樣可以真係做到剛才所講嘅有序嘅、貼心嘅、就方便嘅？咁我哋都要係有一個嘅安排，同埋當然始終都係公帑嚟嘅。咁派發嘅過程一定都要係有個小心嘅，即係個。即係小心翼翼嘅嚇，千祈咧就唔好啲錢咧就係浪費咗。咁呢個都係我哋整個流程需要留意嘅咯。 即係所以就係即係頭先話個功夫個改動唔使好大，但係都要暑假先至運作到。 其實成個流程唔係嗰個登記系統個問題啦，嗰、okay, 個簡單講咧就唔會係喺成個過程裏面個最關節點啦。咁就反而就係話同翻其他嘅我哋嘅合作嘅夥伴點樣去做翻好嗰個流程嘅設計。或者係選擇某啲嘅夥伴去做相關工作咧，依、這個咧反而可能需要嘅時間會比較多啲。不過為翻我哋嚟講，點樣能夠令到整個流程咧係盡快可以落地咧？依、這個係至為關鍵。所以我知道我哋 的同事就已經即係不同局的同事就已經同咗一啲嘅營辦商咧喺度傾緊㗎啦，咁、已經係做緊相關嘅準備工作。 除咗營辦商，仲有啲小商户話好多都冇裝嗰啲電子支付啦，講唔講得切去幫佢哋呢？因為即係都比較多，先見到起碼幾千個呢啲咁嘅商户。 其實如果話真係市面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儲值支付工具承辦商咧，係好希望呢啲咁嘅小商户咧係參加呢個計劃。其實為翻政府嚟講，我哋都希望嘅，因為大家點解會咁講咧？睇翻喺防疫抗疫工作裏邊咧，有啲專家朋友都提醒我哋咧，譬如話喺啲街市啊或者其他都會。俾現金咧係有一個感染風險嘅，咁不如用電子支付啦。咁呢個都支持，亦都有啲計劃係資助緊嘅。 嗯，我頭先咧講到預算案啦，講到即係5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啊。之前其實都幾日都講咗噶啦，今日咧局長再講多少少一啲嘅詳情，亦都講到一啲即係商户啦，嚟緊可能都要裝一啲即係一啲配套啦，先至可以用到呢個電子消費券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我哋會繼續接聽你嘅電話噶。之後嗰半小時繼續會有薛永恆局長喺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47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法庭罕有要通宵审理。由于个别被告凌晨一度晕倒，法庭决定暂时休庭。延至早上11点半繼續，被告交由懲教或者警方看管。案件昨天下午提堂，辯方代表昨晚開始為多名被告作保釋申請陳詞，到凌晨大約1点45分完成為大約20人陳詞。期間被告楊雪瑩突然暈倒，其後清醒要由救護車送院，法庭一度休庭。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在重新开庭之后说，由于有被告体力不支，首被告戴耀廷今早亦要出席另一案件的聆讯，因此决定将案件延至早上继续。美国总统拜登的贸易代表提名人戴奇表示，将会努力打击中国一系列不公平贸易和经济行为，并将中国的审查制度视为一种贸易壁垒。戴奇上星期出席确认提名听证会之后，以书面回应议员的提问，他说将寻求利用前总统特朗普和中国达成的首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执行磋商程序，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亦愿意探索广泛选项，包括双边谈判，以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对美国带来的问题，但是如果谈判无效，将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潜逃案，涉嫌协助郭恩逃离日本的一对美国父子，由美方转交日方人员，预计稍后在日本接受审讯。60岁的泰勒是美国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退役后任职私人保安专家，去年5月被捕。他被指联同27岁的仔，前年12月协助郭恩匿藏在一个盒入面，再以私人飞机经大阪关西机场潜逃到黎巴嫩。检察官话，泰勒两父子收取了130万美元的款项。代表律师早前在引渡聆讯中说，担心泰勒父子被送到日本之后面临无休止的审讯和酷刑对待，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上月批出引渡申请。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被裁定贪污罪名成立，判监3年缓刑2年。萨尔科齐的律师表明会上诉。案情指66岁的萨尔科齐在2014年试图贿赂一名法官，承诺给予对方一份厚职，以换取有关自己涉嫌非法收受政治资金援助案的内部消息。萨尔科齐一直否认相关指控。 法官認為薩爾科齊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建立的關係犯案，判處監禁三年，其中兩年緩刑執行，餘下一年獲批准在家中服刑，但是要戴上電子監察儀器。薩爾科齊是繼希拉克之後第二位被裁定貪污罪名成立的前總統，亦可能是首位要服刑的前總統。日經平均指數報29852點，升18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5.67美元，賣出1726.7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757，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5，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93，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8。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车多，排到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嘅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跟住凤园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渔角村对出。咁喺车公庙路咧就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日有些报道都说检测要整个星期才有结果，甚至不止添。 黄女士的 等了一个星期才出到报告。如果你快一点，我们就无谓浪费了我们几千元去放一个没薪假。 还有蒋先生， 即使第一次做完这两三天又要做第二次，那你政府没有去到，到时又是又会很多人会挤塞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言。 监制不是即是导演咩？听讲咧，导演同埋监制成日都闹交噶，系咪真系有咁多火花？等《旧姜清道夫》嘅监制文佩卿话俾你知啦。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是 《土炮电影人》。 2021年3月2日，民主派初选案，控方反对所有被告保释，申请将案押后至5月底，今日续审。 夏宝龙指特区多个领域未真正形成稳固爱国者治港局面。 明朝食管群组48宗确诊， 袁国勇指餐厅输气管过窄。 世卫称确诊病例回升，若以为疫情于年底结束是不切实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直播室咧，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啦。头先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疫苗嘅预约系统啦，有关于安心出行嘅程式咧，都讲到预算案有啲措施啊。呢几日啦，大家都非常之关心电子消费券5000蚊嗰个嘅安排啊，嚟紧会点样做啊？咁继续咧，都系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如果有啲咩想问下局长啊，直接问下佢咧，都可以欢迎嚟打电话嚟嘅。头先就讲到咧，5000蚊嗰个嘅消费券嗰度啦。咁我见到而家咧，如果要同一啲嘅電子支付的營辦商他們合作的話，他們一般的收費裡面都會有一些手續費的。接下來如果電子消費券是在即係落實咗啦，去做啦。咁一啲小商户裝咗一啲嘅工具，一啲嘅硬件，咁又同一啲電子支付嘅即係營辦商去合作嘅時候，呢一啲手續費係冇得減。頭先你話會同佢哋傾咧，其實會唔會喺呢啲位置可以減啲啊？ 其實咧香港咧就好多不同嘅儲值支付工具嘅營辦商嘅，咁當然如果你個別嘅，就佢可能因應翻，如果你只係用佢嘅工具咧，佢可能會俾不同嘅優惠俾大家啦，俾啲商販啦。咁但係咧就亦都有啲公司咧係提供一個係即係比較全面嘅。簡單講咧，佢可能俾一個咧就手提嘅一個支付工具俾我哋嘅商販。咁呢個工具咧就會係涵蓋咧就包括可能係信用卡啊。或者是手機的智能手機的支付系統啊，或者八達通啊，都會包括埋嘅。就由翻到時嘅商户咧，就睇一睇個顧客用乜嘢嘅工具咧，就用依個咁樣嘅方式喺同一個依個支付嘅系統裏邊咧就收錢。咁咧就佢可以係可租可賣嘅。以我所理解咧，簡單講，你可以將依個咁樣嘅一個嘅工具照顧十幾個不同嘅支付方法嘅系統咧，就買翻嚟，或者租咧就可能以我自己理解咧，都係每個月80蚊到啦。咁但係當然，除咗依個咁樣嘅工具本身個費用之外咧，咁仲會有牽涉到咧，就係話每一個嘅買賣咧，佢都會收一定嘅手續費嘅。咁譬如話以我哋自己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嘅轉數快為例啦，咁我哋大約係0.6-0.7% 到啦。咁咧就即係簡單講，1000蚊咧就可能會收6-7蚊嗰、那個即係叫做個佣金啦嚇，你當係佣金啦。咁就有啲譬如信用卡啊或者其他支付系統咧，就可能係1%-2%不等，有啲再高啲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就喺個過程裏邊咧，的而且確我都理解到商户咧會有啲嘅關注，所以早期我哋為咗能夠喺防疫抗疫中間係支持我哋街市嘅商户。去用依個電子支付系統，從而咧就減少現金交收嗰、那個即係可能感染風險咧。其實我都有早期有啲資助計劃嘅，咁但係當然任何嘅政府資助計劃咧都未必係個個會參加。咁但係今次我希望咧因應翻有一個電子消費券可能嘅出台啦，喺未來咁希望多啲嘅商販咧亦都可以用好個電子支付系統咯。幾個對嗰個防疫抗疫嚟講咧都係好事嘅，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咧，如果買完嘢哇攞住啲錢大家交收咧。呢、這個都可能有問題嘅。 頭先講到話手續費嗰度，我當電子消費券就係即係政府公帑嗰度俾啦。咁但係長遠嚟裝嗰啲硬件，都想啲商户一路用啦，防疫嘅用途又好，咩都好，都想譬如成個社會多啲一啲電子化嘅情況出現嘅。但係長遠嚟講，如果呢啲電子支付嘅營辦商又收佢哋一啲嘅比較高嘅手續費嘅話，咁係咪即係對成個推行電子化嘅過程又好咧？咁呢個政府會唔會再同佢哋傾話可以即係收少啲啊，收平啲咁？ 我哋當然會同不同嘅即係營辦商會去討論啦，但我自己覺得咧，始終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咧，當呢啲營辦商提供個服務俾我哋嘅商户，俾我哋嘅市民咧，佢收取即係合理嘅回報咧，亦都係情理之中嘅。咁當然為翻政府嚟講，點樣能夠將整體即係個價錢可以減低對商户嘅個壓力，減低我哋市民嘅壓力，呢、這個我哋當然都係希望做得到啦。 另外預算案咧都見到有其他措施都想同阿局長講下嘅。見到咧，其中喺創新及科技基金咧就話係會連續兩年向基金咧每年注資47.5億。 5000万，咁啊支持旗下咧十几个资助计划啦，同埋一啲研发实验室嘅未来三年嘅工作嘅。咁大嚿钱，即系其实讲紧系大概系做啲咩？个方向系摆喺边度嘅？ 其實呢，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就係今屆嘅政府啦，咁係對我哋創新及科技係有投入非常之大嘅。其實到目前為止呢，我哋已經係投入咗超過1100亿㗎啦。咁喺個過程裏面呢，我哋就根據返特首喺2017年嗰個施政報告，我哋八大方向推動相關工作嘅。咁今次個財政預算案呢，其實都係加強返有關嘅措施嘅啫。譬如話舉個例子啊，頭先阿羅文你所講嘅咧，就係我哋喺創新研發嗰方面嗰個嘅支援，因為過往嘅幾年咧，我哋咧其實喺嗰個創科嘅發展係非常之蓬勃嘅。 嗯， 咁依個總共兩年95亿嗰個投入咧，其實延續翻我哋個創新嘅科技基金嗰個資助，佢涵蓋17个。不同的資助計劃同埋50几间嘅實驗室，可能羅文你都想象唔到咧，香港係有50几间不同嘅實驗室喺我哋大學啊，或者係自己研發機構為香港服務緊嘅。嗰17个資助計劃咧，其實涵蓋範圍咧，包括咗一啲嘅研發資助啦，譬如話有啲企業或者大學做一啲研發，我哋會有啲資助計劃。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喺個人才方面咧就做啲培養。舉個例，我有個研究人才庫，咁咧就簡單講，大學畢業生、博士畢業生咧，如果加入去研發團隊，我哋亦都有啲財政嘅資助。 嗯。 第三咧就係話點樣應用個研究個項目啦。簡單講，你研發咗出嚟，你都要落地噶。咁我哋咧就會有譬如話科技券啦，或者係其他嘅計劃咧，就協助我哋嘅。香港的企業家咧就用好依方面嗰個嘅科技嘅研發嘅成果，咁、最後咧當然有啲比較涵蓋性比較闊嘅第四部分就係一般嘅資助啦，宣傳推廣啊，又或者咧甚至你申請專利個價錢咧，啲錢咧我哋政府都有啲資助，從而協助我哋嘅即係科學家咧可以將佢哋嘅產品咧係即係個知識產權做好個保護嘅，咁所以個涵蓋好闊嘅。咁50几个實驗室咧，包括咗喺大學嘅即係一啲嘅實驗室，包括咗我哋自己研發團隊。咁整體嚟講咧，我哋其實預計得到呢個資助之後咧，個支持係可以去到2023年嘅嗰個營運。咁就另外除咗呢個支持研發之外咧，我容許我少少時間我講講咧。譬如話，我自己好興奮嘅，就係一個人才培養咧。咁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收到個嘅即係建議咧。喂，人才培養特別喺資訊科技培養咧，應該要由細做起嘅。所以咧，今次我哋亦都咧會有一個咧，就係奇趣 I T 知多啲。 係 咁一個咧，就是、一個支持我哋嘅小學啊，500几间嘅我哋嘅資助小學咧。係可言有一個撥款咧，就俾佢做一啲關於資訊科技的一啲嘅課外活動，咁等小朋友咧就可以咧就多啲理解依個即係資訊科技世界。咁其實早期我哋已經喺中學已經有一個IT 實驗室嘅計劃噶啦，咁亦都已經行得好好。咁所以將個計劃咧個概念咧就應用埋喺小學。咁喺大學咧，我哋就亦都另外一個計劃，亦都係今年恆常化嘅，就係話咧就俾我哋自己嘅大學嘅。本科研究生咧就去一啲創科嘅實習，其實上年咧就開始個先導計劃，非常之受歡迎，總共有1000间公司參加，有1600个同學咧參加呢個計劃，更加可喜嘅咧就係點咧？88% 參加咗呢個計劃，即係做咗個短期實習，包由4星期到3个月嘅啲同學咧，88% 佢話將來我有興趣加入呢個創科嘅工作，99% 參加依個計劃嘅公司係非常之滿意我哋同學嘅表現，所以咧我哋自己嘅大學生、我哋嘅研究生係得嘅，喺創科係得嘅，啲公司係滿意嘅，佢哋亦都係有興趣，但係當然我要俾一個機會俾佢哋去體驗，所以我哋會將依個計劃咧亦都恆常化，更加我哋會有一啲嘅計劃支持我哋嘅年青人。去大灣區做個創科工作，那個就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我哋亦都有計劃咧，就動用20亿元吸引海外嘅學者嚟香港繼續研發工作。呢、這個咧就係嗰個傑出創科學人計劃。等等都係根據翻頭先所講嘅八大方向喺培養人才方面咧，係支持我哋香港嗰個創科發展。咁有咗一個創科嘅資助，有咗人才，當然亦都有一個基建嘅，所以。其實今年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興奮一年。我哋啱啱係得到立法會嘅支持咧，我哋咧會動用300几亿，就喺我哋河套區建立 香港最大的創科園。香港的科學園大家可能都聽過了。現在新的在河套區的港深創新科技園是三倍我們科學園那麼大，是會分別在2024到2027年第一批次的樓宇就落成了。我們亦都會繼續在科學園數碼港加強我們基建的建設，協助我們的科學家，協助我們的研發團隊是可以為香港注入一個新的經濟動力。香港現在大家經常講金融、物流、貿易、旅遊，但是創科將會成為我們新的經濟動力。羅敏，不介意我講一些數字給大家聽，大家可能會說，我們香港的研發有沒有成果的，創科行不行？其實過往幾年，由2014年到2020年、我們創科的公司的數目呢是增加了兩倍多，由千多間去到三千多間，僱用的人數由2014年的2400人升高到去到2020年的10700人、引入的投資由2014年的每年只有12.4億、去到2019年去到99億、升高是7倍。而世界很多的排名機構對於我們這方面的工作數碼的能力是非常確認的，譬如說在瑞士那個的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是評我們香港是全世界第五，在一個數碼能力是最強的。所以羅敏你也看到我非常興奮，其實的而且確這個時間是我們創科這個發展最黃金的時間，我是充滿信心，亦都咧就期待咧就多啲嘅朋友咧，好似剛才所講嗰88%啱啱去完嗰個創科實習嘅大學生咧，能夠喺畢業之後過咗兩三年之後咧，就加入呢個創科界別。我哋亦都會為佢準備好，做好個基建，做好個研發支持，等呢班年青人加入呢個充滿生機的一個行業。 剛才講了很多即預算案，有硬件又好，有些計劃又好。首先剛才講話即有兩年加埋是90幾億的是注資落創新及科技基金，錢就見到擺了下去了，不過見到過往都有些人說門檻會不會太高呢？例如可能都要市場本身投資某一個份額，跟住你哋先至肯去支持他哋一些計劃，有些範疇都限住某一些公司的數量嘅咁。其實而家有冇話即啲計劃申請人個數係幾多啦？成功率係幾多啦？係咪個成功率真係偏低？好似業界咁講 咧？其實咧就每一個申請嘅計劃咧，既然係用得公帑咧，我哋一定會有一個申請同埋審批嘅流程嘅。咁所以咧就總體嚟講咧，一定會有人成功，亦都可能會有人失敗。但係喺翻香港嚟講，因應翻我哋創科行業咧，係一個我哋希望盡力栽培咧。我哋嗰個嘅審批，其實相對其他世界其他嘅地方，譬如話歐洲啊、美國咧，我哋都叫做個成功率都係叫做較高嘅。咁呢個當然亦都因為我哋本身研發團隊個水平都係高嘅。大家可能未必知，但係100間世界投嘅大學咧，投100名咧，我哋香港大學佔咗5間嘅。所以在個基礎研發，我哋係非常之強。所以有些研發團隊會話：，相比歐美，我哋嘅成功率係都係叫較為高。係啊，我哋第一，我哋希望栽培佢哋；另一方面咧，就我哋自己研發團隊都係強。但係咧，就算你話成功機率高咧，都唔係100%嘅。如果你話比較啲世界地區咧，佢可能10%，我哋30%-40%到啦。咁呢個都我覺得係一個叫做相對嚟講比較佔先嘅數字啦。 有啲就見到其實一啲大學嘅代表就話個資助額都係比較低嘅，對於大學嘅研究咧就幫唔到咁。點樣呢、這個有冇得講咧？ 呢、這個都理解嘅，因為咧其實科研咧即係佢嗰個投入咧可以好大嘅。咁尤其買一啲嘅尖端嘅科研嘅儀器咧，有時候咧就政府我哋會係即係支持啦。咁其實大學都有支持。但香港咧，始終個地方都係細嘅。我哋點樣能夠即係叫火拍其他嘅地區？譬如話，我哋依家推動緊嘅咧，就係同緊大灣區其他城市，譬如深圳咧，佢哋嗰個科研嘅能力都非常之強嘅。所以點樣能夠話喺嗰個資源方面咧，我哋共享咧，即係我哋咧就叫做四個流動啊！即係希望大灣區人才流動、資源流動、資金流動、數據流動。其中個資源流動咧，就係話我哋係有啲儀器香港強嘅，咁我哋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咪嚟我哋做研究咯。但係同樣，我哋香港亦都冇乜可能所有嘅即係啲儀器都喺曬我哋香港。於是我咪同 我哋內地城市去分享咯。有啲佢有，咁我咪去嗰度做研發咯。咁依家咧，我哋就係推動緊相關工作。咁其實咧就我哋香港本身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其實已經慣咗啲大學咧就同不同嘅大學去做合作嘅。咁但係既然大灣區其實就係啱啱過河已經去到內地城市啦，嗰個更加有個地理咧，就可以共同做一啲研究咯。 好啊，我哋呢個時候咧，不如都聽下聽眾電話啊，局長咧可以先帶喺啲台面嗰個嘅耳筒嘅。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陳女士，早晨，陳女士。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陳女士。 我想問一問安心出行嗰個安排啊，因為而家咧，如果交通工具咧，定係的士有得奪啦。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地鐵啊，喺個車廂嗰度啊。第一多人啦，第二空氣唔係咁流通啦，第三如果真係當時有個超級傳播者喺個車廂裏面咧，係好多人受影響，但係嗰啲人咧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已經同嗰個超級傳播者有接觸嘅。 嗯， 咁所以咧，我覺得點解唔喺地鐵車廂每一個車廂嗰度俾人奪咧？ 好啊，唔該曬啊，陳女士，仲有梁女士，早晨，梁女士。 早晨啊，主持，早晨，局长， 系，请讲。 咁嘅，我因为咧，我安心出行好早装嘅，咁不过咧，我就收咗两次存在通知，一次系一月，一次系二月，咁都系迟咗先话俾我听嘅，咁我就想请问下局长，点解会咁样嘅咧？ 迟咗几多啊？系 迟咗一月份就迟咗，两个都系六日啦，我同一个商场。咁因為我就好捧場嘅局長，好老實一句， 多謝多謝梁女士。 一有安心出行咧，我就已經裝咗。跟住因為我要成日去呢個場翻工，咁每次我都掃嘅。咁掃咗咧，咁因為都係六日後，我跟住話我潛在通知，咁我就想局長睇下點解會咁。另外一個咧，就我有少少建議局長。咁如果係真係呢個安心出行成功，或者係真係會話通知我哋啲人，應該咧會話即係大肆宣揚，令我哋香港人放心裝呢個安心出行咧。我哋係真係會收到通知，真係會令到我哋有呢個潛在風險，需唔需去檢測係我哋決定咁樣咯。 阿梁女士，我想問清楚頭先，你話遲咗六日咧，你意思係譬如我舉個例，我一號去，咁跟住我七號先收到個通知，係咪咁嘅意思啊？ 嗱，我咧就二月八號去嗰商場，跟住我二月十四號我就收到個通知啦。 OK， 而家仲喺我手提電話入面嘅信息，咁同埋局長好嘅嘢咧，其實係多啲宣揚咯。 好啊，多謝阿梁女士先。咁啊兩個聽眾都係關於安心出行。 好啊，多謝阿梁女士、陳女士。我先答阿梁女士頭先所講遲咗幾日收到問題。其實咧，因為安心出行個安排係咁樣嘅。當我哋大家掃咗安心出行啦，如果係同樣大家去過嘅地方有個確診者都去過咧，咁我哋就會收到個感染風險通知啦。嗱，以翻阿梁女士嗰個為例啦，你二月八號咧就去過嗰個可能有個處所啊，咁我就可能咧，其實真係好唔好彩，你去嗰時間咧都有個確診者去嗰個地方，咁但係確診者咧係可能幾日之後咧佢先至會發病嘅。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可能因為個別個案我唔清楚啦，可能係或者係二月嘅十三或者十二號，我哋先知道呢位確診者佢係發病啦。咁嚟到我哋醫院咧，我哋確認咗佢發病，咁然後咧我先至問翻佢個出行記錄，咁然後咧就睇翻佢嗰個出行記錄係會有個感染其他人嘅風險嘅嗰啲時間咧，我哋咧就會將呢啲資料咧就通知翻。大家就透過咧就安心出行咧就直接將佢嗰個出行記錄咧就同大家做個比對，所以其中阿梁女士所講話點解會遲咗幾日咧？主要原因咧就因為我哋要係你去完之後咧就嗰個確診者未出現啊，咁啊過咗幾日之後咧嗰個確診者出現啦，咁然後咧就我哋先至可以咧就即係知道嘅行蹤，然後通知大家咯。咁呢個都係我哋本身設計嗰個嘅目的嚟嘅。不過好多謝阿梁女士對我哋嘅支持，因為。真係好，如果每一位香港市民好似梁女士咁咧，即係用好個安心出行，亦都收到感染風險通知之後做個測試咧，對大家最好個保護。同埋咧，我想講咧，新加一個安排，大家收到個感染風險通知咧，係可以免費去我哋嘅社區檢測中心咧，就做一個測試，確保大家安全嘅。 Okay. 另外，陳女士嗰度咧，多謝你意見，我完全同意嘅。其實任何嘅交通工具，包括地鐵咧，我哋都係即係。 致力就推動他哋用呢個安心出行。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哋香港已經有80,900個處所就有咗呢個安心出行嘅。咁但係地鐵咧，我覺得都應該就地鐵公司應該係積極咁考慮就容許個安心出行。當然我理解佢有可能不同嘅原因、不同嘅運作嘅需要去配合嘅。但我哋會作為創科局我哋會全力支持不同嘅機構，包括地鐵公司、包括其他公共嘅交通工具嘅營運商就係安裝呢個安心出行啦。我哋隨時係會做好準備，隨時係為佢哋提供呢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 其實除了港鐵之外，而家其他交通工具都係得的士有嘅啫。 的士係因為當時我哋考慮的士個空間的而且確比較細嘅，同埋就喺嗰個環境裏邊亦都係比較容易有一個交叉感染嘅風險。 巴士嗰啲咧？ 巴士嗰啲咧，其實因為嗰個地方比較大啊，咁變咗就你話係咪即係同一個巴士就一定會有感染風險咧？定應該要再分咧？咁呢啲依個情況咧，都係同地鐵都係相類似啦。因為你點樣去分嗰、那個個區域咧，從而令到即係收到感染風險嘅朋友咧，係真係嗰個風險係叫做確認提高，然後先做相應嘅行動啦。咁依個係一個平衡嚟嘅。 咁所以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港鐵嗰啲情況係咪都嚟緊會再？ 我哋會係推動呢件事。咁但係當然，始終嗰句我哋要睇翻點樣能夠港鐵係理解佢哋自己運作嘅安排，點樣做好呢個安心出行數碼嗰、那個，譬如話等邊個位啊，會唔會阻礙咗嗰、那個即係乘客嘅出入啊？因為大家考慮到，如果等喺個車門咧，咁呢個咧就可能個影響，即係尤其繁忙時間咧，就可能會影響到個運作同埋有啲混亂嘅。 好啦，今日直播室咧就請嚟咧就係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嘅，咁我同佢傾咗好多咧關於預算案嘅情況。九點鐘之後咧，香港電台第一台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 未來一兩日稍涼，風勢頗大，有幾陣雨，接近週末潮濕有霧。現時氣温20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信播报道，47名民主派人士因为组织或者参与初选，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寻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要求押后案件去到5月31号再讯，等警方进一步调查，亦都是反对所有被告保释，不过辩方亦都是反对。法庭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去到深夜，审理本案的是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而星岛日播报道提到，在法院外面昨天是由早到晚都有大批声援被捕人士身穿黑衫的人群聚集，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的口号。警方曾经多次举起蓝旗或者是紫旗，警告在场人士有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先后是信报和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上个月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的研讨会，讲述爱国者治港的要求。根据最新一期《紫荆》杂志3月号刊出的夏宝龙讲话全文，他除了提及爱国者标准，亦都提及少数反中乱港分子的定义，怎样批评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三人是反中乱港分子当中的极端恶劣者，明言不单止不能够允许他们染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公权力，还要对他们的违法行径依法给予严惩。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尖沙咀 K11 妙思雅明朝食馆的感染群组持续扩散，至今累计有48人确诊，商场的关闭时间将会延长3日去到星期五。政府专家顾问视察之后发现，食肆的先锋量只是达到牌照要求的1/3，或者令到空气滞留，引致短距离的空气播毒。另外，本港昨日新增14宗确诊个案，11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5宗源头不明。大公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食物及卫生局上个月宣布，食肆可以恢复晚市堂食，条件是顾客必须以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留低个人资料，但是当局一直未回应如果食客留假资料会不会被检控。消息说，食环署今日将会派出便衣人员突击巡查，如果发现食客没有留低手写资料或者使用安心出行，将可能被票控罚款5000元。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恒指落实发布半世纪以来最大单一的改革，扩容幅度超预期。恒指公司公布，计划经恒常季检，将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55间增加至到明年中的80间，最终数目扩大至到100间。另外在行业分布、上市历史、香港公司和权重上限有变更。恒指公司董事兼研究及分析主管黄伟雄期望，改革可以令到现有被动的追踪恒指资金规模扩大。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秘书处昨日发表《自治居所对香港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简报》，研究指出，香港楼价在15年内急升近4倍，自治居所比率就在前年下跌到49.8%，是20年新低。其中特別的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在整體自治居所的戶主中的比例，自1997年的 22.1% 大幅收縮到前年的 7.6%。 有經濟學家批評政府對港人置業困局什麼都不肯做，令到年輕人在置業方面失去希望。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由反修例風暴到港區國安法，香港政治環境已然改變，中央要將反中亂港者排除出權力架構之外，香港政治和選舉制度必然有巨變。不過過猶不及亦都不是好事。社評說，愛國者治港不搞清一色，制度改革既要保障社會多元，同時亦都要避免權力向小撮既得利益者過度傾斜，滋生政治腐敗。明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中共重拾香港作為反美鬥爭的橋頭堡地位，作為激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新戰場，幾日之間就讓所有香港人經歷一黨專政的白色恐怖。評論說，從批鬥政務官到刻意製造港版228事件，再到例行新選舉安排，中共正把香港變成他的革命新基地，推行他繼續革命的新理論、新實踐。《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政府昨日加推27萬個預約接種打針名額，不過預約系統被批評輪候時間長，更加有市民投訴系統顯示成功預約之後，去到打針時候就被告知因為系統錯誤預約無效。政府必須要參考外地的成功經驗，動用更多資源增加系統容量和穩定性，以利市民透過系統方便快捷獲得接種服務。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大陸方面，針對台灣生產的鳳梨發出進口禁令，台灣的蔡英文總統譴責對岸突襲，批評並非正常的貿易考量。社評說，鳳梨風波嚴格來說不是構成太大問題，值得憂慮的是後續發展。本來已經劍拔弩張的兩岸關係會越鬧越僵，民進黨政府或者不想經濟靠大陸，但事實上兩岸貿易活動頻繁，類似的風波恐怕層出不窮。信報社評。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咁而家挤塞，咁车龙咧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西行都车多噶。咁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城市花园。反方向西行啦，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蟠苑。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逸街挤塞，龙尾喺香港电影城。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大家好，我系陈美玲，好开心又有机会喺大成小事开咪，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嘅大事小事。三月份开始噶啦，咁我约定你啦，记住收听啦。看他老子气得个大赛呢，我谈的是迷你。 2021年3月2日，民主派初选案，控方反对所有被告保释，申请将案押后至五月底，今日续审。 夏宝龙指特区多个领域未真正形成稳固爱国者治港局面。 明朝食管群组48宗确诊，袁国勇指餐厅输气管过窄。 世卫称确诊病例回升，若以为疫情于年底结束是不切实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翻返嚟千禧年代，头先呢就同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呢讲到有关于预算案、电子消费券啊，亦都讲到有关于疫苗嘅预约系统呢都关佢事㗎。继续呢，如果你有啲咩意见，欢迎你打嚟18723讲下㗎。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呢有关于疫情嘅数字，见到呢几日呢就譬如以27号计呢就确诊个案33宗，28号呢就22宗，去到寻日呢3月1号呢就是14宗的。以本地確診呢，昨日就是11宗的，不明源头个案就5宗。咁即本地確診11宗，差唔多有一半呢就是属于不明源头个案。呢几日呢都成日讲呢，就是在尖沙咀的一个商场 K11MUSEA 呢入面有一间餐厅呢明朝食馆呢就爆发一个的疫情。咁佢的群组呢见到而家话累计確診嚟讲呢都去到成48个人㗎喇。咁另外仲有一宗呢初步確診呢都系同呢个群组有关系嘅。咁昨日呢就见到呢专家顾问呢袁国勇呢就去到商场嗰度系去视察啦。咁两点几啦，咁视察完个明朝食馆嗰个嘅环境之后呢，就估计最大可能呢系由一啲短距离嘅空气传播呢喺餐厅嗰度导致。咁佢就话呢系见到个餐厅嗰度嘅先锋量呢，就话系比牌照列明嘅正常先锋量呢系少啊。形容嗰个情况呢系唔理想，同埋空气呢唔流通。究竟個餐廳嗰個嘅流先鋒量少，究竟係咩意思呢？一般嗰個嘅規定又係點嘅呢？如果空氣唔流通，對於成個疫情嚟講有啲咩影響呢？或者一般餐廳自己有冇留意先鋒量究竟係咩嚟嘅呢？顧客有冇留意呢？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1啊！我哋電話旁邊咧都請嚟一位嘉賓，有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袁柏良，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袁柏良。咁我都想揾你讲下先。提到头先专家顾问讲到咧，就系先锋量呢一样嘢。一般嚟讲，系咪每间餐厅都有一个唔同嘅标准？每间餐厅都有唔同嘅几多先锋量？咁系咪咁样计噶？ 其实基本上咧，每一个食肆咧都要攞牌嘅。 嗯。 咁攞牌嘅时候咧，佢都要去呢个食环署嗰度申报咧，佢嗰个先锋量几多嘅。 嗯。 咁而家一般嘅标准咧，就系十。七立方米每小時嘅，咁亦都係即係等於4.72升每秒鐘啦。咁呢個咧就每一人，咁視乎你嗰、那個食肆嘅大小咧嚟計出個先鋒量嘅。咁呢個先鋒量其實基本上就係要嚟滿足我哋譬如喺裏面嘅人嘅體味啊，或者係嗰個二氧化碳啊，將佢稀釋。咁佢唔係最主要咧，佢一個唔係一個隔離設施咧。其实佢唔系一个特定要求一个相对较高嘅换气量嘅。 嗯， 今次我見就話個先鋒量嗰個輸送咧，就話只係牌照要求三分之一啦咁。我見有啲就話同嗰個嘅喉管個大細有關係，係咪咁樣嘅呢個？ 嗱，如果設計上邊咧有個先鋒量，咁你個先鋒量咧可能有一個通常嘅設計咧有一個風扇咁帶一啲室外嘅空氣，或者處理過抽咗濕啊，加咗減咗凍之後咧。就排送入個空間裏面嘅，咁但係如果喉管細咧，就嗰個風扇咧嗰、那個送出嘅流量就會細嘅，因為風阻高，因為風扇嘅特性就係話咧，如果風阻高咧，嗰、那個流量就會少嘅，咁所以就算風扇得咧，如果呢個風扇嗰、那個風喉係窄嘅話咧，咁相對咧出到嚟嘅風咧就會變咗會少。 但一般點解會揀啲即係風口或者個喉管、那個風口個管咧比較窄嗰啲去用咧？即係有冇特別啲誘因係咁，定係根本可能食肆自己都唔知咁樣咧？ 嗱，其實嗱呢個我都只係猜測啦，都可能有機會咧，就係、是如果因為嗰啲風喉大細咧，其實唔係值好多錢嘅，大細。咁反而咧就話處理嘅先風量咧，嗰度咧就需要一啲電費。因為我哋睇咧，室外嘅空氣咧個濕度啊，同埋嗰個温度係相對高嘅。如果你將嗰個室外空氣送入嚟呢個空間，咁而令到啲食客舒服嘅話咧，就要抽濕，要呢、這個冷凍佢，咁啊再需要一啲能源嘅。咁我唔知係咪專登啊，或者係真係有啲失誤啊，令到個風喉細咗。咁呢個我相信要去睇睇。 而家话嗰个输送嘅先锋量咧，只系去到个要求嘅三分之一啦。咁呢一个我唔知啊，即系三分之一嚟讲，系咪算系好少定系点啊？一般你喺业界嚟讲，听落呢一个算唔算系普遍嘅情况，定系都真系少过要求好多咧？ 嗱，我谂呢个特定情况，呢先锋量咧就要睇睇成个环境嘅设计啦。其实我哋睇到呢一个场地咧，就住呢个食肆嚟讲咧。佢係有一個一樓同埋呢個地下嘅，咁地下咧個出入口咧淨係靠個樓梯，咁我哋成日講通風通風咧，可能有啲對流嘅，咁佢又冇另外一個門啊或者其他窗户開咧，咁其實對流咧就會少，咁形成呢個地下嘅空間咧就比較局促，而我哋知道咧就有成二十幾個、二十二個食客喺度染咗病症啦嚇，咁呢個問題就非常唔尋常嘅喺個地方。咁加上風喉細咗，咁變咗入嚟嘅先鋒量可能會少咗啦。另外袁教授亦都有提到，因為我冇機會去睇到，咁我純粹一個推演啦。咁嗰、那個分布咧，佢就話嗰個空氣嘅分布咧就唔係好理想，冇平均。咁形成咧就有啲地方停滯，有啲空氣。咁整體嚟講，呢、這個地下咧就係變咗係打群籠，即係用一個比較簡單啲嘅意思，大家可能易明。啲空氣喺裏面打群籠，即係排唔到出街，換唔到氣，即係個換氣唔夠理想。咁你啲人坐咗喺度嘅時候，又坐得近，咁形成咗個環境咧，令到一個近距離嘅傳播咧，個機會率咧非常高。 頭先講到兩樣嘢，一個就係條管啦，即係嗰個輸送先鋒嗰條管啦，一個就係出風口，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咩？點解會？ 這個是不同的，因為先鋒量你很視乎你擺在哪裡的，就是氣流的流向，還有它不均勻，因為有些我簡單說一些可能是死位，就是譬如一些角落啊，如果你有一 些風嘴那些風送不到那裡，那些風就會比較停滯在、就是、一個空間、所以如果我們做工程成的設計呢，就將啲分將嗰啲風嘴咧分布得平均啲，喺一個場館裏面，咁令到方方面面咧都接觸到呢、這個都可以換到啲空氣啦，咁令到嗰度嘅空間唔會聚集到一啲譬如較為不潔嘅空氣咁樣。 聽眾對於而家即係有專家顧問話懷疑呢一個爆發疫症嘅鋪頭入邊咧。空氣可能是一個嘅傳播途徑，講緊一些短距離的空氣傳播，可能引致今次的爆發，亦都話嗰啲先鋒量啦，嗰、那個情況不理想啊，空氣不流通等等。你有冇留意到類似咁嘅情況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或者你本身會唔會都經營食店，而家都擔心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睇法。都繼續想 揾下阿袁柏良咧讲下就系、是，如果有呢啲问题话先锋量唔够啦，其实有冇人去检查噶呢啲？即系有冇政府部门系负责呢一样嘢？ 嗱，我相信部门有啲当入职嘅时候会有啦，因为佢基本上都系一个制度咧、就由嗰啲认可嘅承办商咧，佢自己话做到。做到咁嘅情況，因為都係小型工程嚟嘅，基本上 係 咁，亦都嗱，因為今次疫情咁嘅情形，大家就覺得比較緊張啦。其實食肆一般嚟講，通風咧係純粹係一啲所謂一啲衞生上面，就唔係話真係傳染減少傳播嗰、那個設計嘅。咁呢個抽查咧，我相信政府部門會有做嘅嚇。咁亦都係好靠一啲認可承辦商去做呢啲工程嗰、那個自己個自律啊。同埋啲守則嘅，咁同埋加上咧，啲食客咧，其實咧都要自律嘅。咁、其實而家你大家去睇到咧，一啲食肆咧，可能即係放寬咗咧，大家都困住咗咁耐咧，就好開心嘅。咁我亦都見到喺啲餐廳好多時啲食客過台啊，圍埋一齊啊，冇、戴口罩啊。咁其實個自律都係緊要，即係我唔係怪啲食客，而係即係覺得疫情過咗，大家都可能。心情会放松啲，咁嗰个对于嗰、那个自己嗰、那个抗疫嗰个保障咧，就可能松懈咗啲。 即系啲卫生意识自己注意翻啦。 系啦，系注意翻啦。咁食肆亦都要注意啦，就系唔好即系摆太多嘅台凳啊，松啲啊，一点距离要保持翻啊。有啲隔块好简单嘅板咧就算啦，咁隔板都可能得，如果隔得好，但系你隔得太即系可能太少啊。咁變咗個短距離嘅傳播咧，亦都會加強咗。 但今次嗱，頭先講到一啲食客或者個人嘅意識問題啦。但如果係一個食店入邊嘅設計問題，涉及空氣啊、先鋒流動啊等等，呢啲會唔會即其實唔係一個個別嘅情況？可能成個社會而家好多鋪頭啊、食店都有呢啲問題，而有可能造成一啲短距離嘅空氣傳播。你即作為工程師，你點睇啊？呢個 嗱，我覺得就因為。而家有個當然有個標準啦，所謂嘅先鋒量啦。咁要好睇咧嗰個維修保養啦。咁如果我哋嗰啲系統咧冇定期維修咧，佢就遮塵啊，或者隔塵冒遮塵咧，我就提到啦，封咗高咗咧，嗰、那個風量就會細。咁呢個道理就可能未必人睇得好清楚，即係唔係好著意去清潔啦。因為如果要著意清潔咗咧。嗰啲空氣咧就會嗰、那個流量會高啲啦，相對保持到一個換氣量啦。咁另外就係話嗰個先鋒量夠唔夠咧？如果多人，因為其實好多時啲餐廳坐多咗人，有機會，即係食肆將心比己，我梗係想做多啲生意啦。咁好多時就係如果有咁嘅情形底下咧，可能要收緊少少，就可能要加大嗰個所謂嘅換氣量嚟做一個標準，就唔係用一個個人嘅先鋒量。 咁 即係你空間大小嗰個換氣量，譬如我每小時要幾多次？譬如阿袁國勇教授六次換氣量，咁就呢、這個就比較高少少嘅。我相信計起出嚟咧，會比而家十七每平方米一小時咧係高啲嘅。咁呢個換氣量咧，如果做唔到，因為好多食肆已經裝修好曬嘅啦嘛，已經你叫佢拆好曬、加風喉、改個冷氣機，因為換氣量大咗咧，佢嗰、那個。處理嗰個先鋒量多咗咧，那個冷凍機嘅機組嘅負載會高嘅。咁你冇理由成間食肆擺曬機組、擺曬風喉，咁變咗嚟講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咁可以短期做啲咩咧？即係其實短期 其實有啲方法，譬如美國疾控中心亦都提到，如果一啲處所咧佢個換氣量做唔足咧，可以加一啲叫做高效能粒子過濾器嘅過濾網嘅。咁而家咧坊間咧有啲機組咧。是一啲坐地嘅，工業式嘅，有啲係天花式嘅，裝喺天花上面嘅。咁當人擠逼或者係高峰期嘅時候咧，佢可以打着佢，加強個換氣量。咁呢換氣量咧，只不過係將空間裏面嘅空氣循環，但係循環咧，佢唔係話冇處理，佢要經過一個高效能粒子過濾器處理咗。咁呢啲嘅所謂叫 HEPA filter， 咁呢啲 HEPA filter 咧，其實就係手術吸式嘅過濾裝置嚟嘅。即係手術室都用 HEPA filter 咁啊，所以 貴唔貴㗎？ 相當高。呢啲機組咧就如果坐地式就幾萬蚊啦。如果係天花式嘅就一萬幾千。咁而家屋企其實好多時屋企都有叫空氣清新機。 OK。 咁而家有啲出到有啲 HEPA filter 嘅 級數㗎啦。 嗯。 啊，咁嗰啲都係幾千蚊一部。 OK。 咁個 filter 你問我喂會唔會好貴啊？如果家用式嘅就幾百蚊一塊，咁通常大約一年。 OK， 好啊，好，同阿袁柏良倾到呢度啊，多谢你。袁柏良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嚟嘅。而家我哋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转头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君。 刚刚过去嘅农历年系亲人团聚嘅日子，据说一个人咧年纪越大就越珍惜亲情，更加关心自己年迈嘅父母，更加想多同佢哋相聚。对于已经过身的父母亦都更加有怀想之情。作家的很多散文作品特别是多的就是怀念父亲之作。因为父亲通常忙于工作啦，同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对父亲的印象通常都比对母亲模糊。父爱亦都不好像母爱那么明显。到年纪大了回想回过去父亲的一点一滴。父亲的形象反而更加清晰，同引起更多的念想。读者遍全球的日本畅销作家村上春树今年都已经72岁了。他的最新作品是关于父亲的怀想录，书名叫做《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 据书里面所讲，他和父亲曾经因为一件小事发生嘴语。嗰阵时候，村上已经成名，父亲接受一家杂志专访，未征求儿子的同意，擅自提供他的少年旧照。村上一怒之下断绝亲子关系，长达20年避不见面，亦都唔开口讲说话。直到90岁的父亲糖尿病并发，癌末临终前夕，先至面对面和解。呢件事造成村上的悔恨同埋遗憾，写呢本书可能是带一啲赎罪感。村上春树向来反战，亦都反对日本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但是他的父亲却在20岁的时候被征入伍，前往中国作战，相传是攻陷南京的血腥部队。父亲至死都没有向村上春树交代细节，亦都因此增加了村上春树和父亲的疏离。两代人对战争的体验和认知，令到村上对战争的历史感变得立体。 弃猫同对父亲的怀想有什么关系呢？村上春树以他小时候跟着父亲要去抛弃一只猫，结果猫又自己跑回家的故事，展开他对于父亲的多重联想。有关叙事亦都被赋予了多层次的意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弃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事，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再次开放网上预约接种科兴疫苗，在开始运作后大约10分钟，预约系统版面已经显示要等待多于1小时。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最初有超过100,000名市民同时进入系统，所以要轮候一段时间是预料之中。他形容网上预约系统好像一间百货公司有多个货架，如果容许成千上万名市民同时进入百货公司，会出现混乱，所以使用排队系统。他又指预约系统最初每分钟可以处理250人，其后已经增至1300人。另外，他说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已经有311万下载量，占全港市民大约40%。如果市民到过的地方出现确诊者，应用程式会通知相关市民，否则市民要看电视或者上网先得知有关消息，会拖慢防疫进度。

92.，升28点。港金现价报15,900元，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6美元，卖出1,71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三宗嘅交通意外，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大车多。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楼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车多。龙尾上乡道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楼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上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因为受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隧的港岛出口。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那条支路亦都车多，龙尾九龙货仓。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骏逸街呢一段咧仲系挤塞，排到去百胜阁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啲市民讲到话，可能做检测要成个星期才有结果，甚至不止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呢个是我哋而家防疫嗰个最大的漏洞。你几日才有报告，成个计划丧失意义。明朝食管超级传播发生咧，唔多唔少系同检测滞后系有关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3月2日，民主派初选案，控方反对所有被告保释，申请将案押后至5月底，今日续审。 夏宝龙指特区多个领域未真正形成稳固爱国者治港局面。 明朝食管群组48宗确诊，袁国勇指餐厅输气管过窄。 世卫称确诊病例回升，若以为疫情于年底结束是不切实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記得之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就講到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說法，見到這一兩天他在深圳都是出席一些座談會，講就是完善整個選舉方案，是聽取不同人士的意見，見到包括好像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還有全國政協前常委陳永琪等等都有是出席的這幾天，就著這個的選舉制度，見到不同的建制派人士都有一些的建議，其中見到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也都提出一些建議，好像就是說基本講到就是是不是要取消在選委會，即是在特首的選委會裏面，現在區議會界別有117席的，是不是要取消呢？有些這樣的建議，他提到的原因就是說因為是根據基本法來講，香港可以有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就是講緊區議會就是非政權性，不能夠在政權那裡起作用的，就說這個是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所以就說在選委會裏面，即是講緊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裏面，是不應該有區議會的界別在這裡的，有些這樣的類似的建議的，你又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 1872311的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的，早晨。 早晨，早晨，謝老闆，早晨。 早晨，謝偉俊，見到呢兩日都在深圳開會啦，咁啊各界人士就住完善選舉制度都有不同的建議嘅，你點睇近日呢啲討論啊？ 當然大家都關注啦，特別我哋作為而家立法會今年會點樣選法啦，咁但係似乎成個氣氛就當然都係比較緊張噶啦，因為香港呢邊又有嗰件大案喺度審緊，咁喺深圳又有講緊政改，好似水銀借地咁，都係希望可以即係穩定香港政局啦。咁，但係你問我就覺得印象中我哋的而且確喺或者唔少人嘅心目中咧，覺得好似突然間好似翻翻九七前嗰個情況咁，好多啲喺國內進行緊嘅討論，但係香港人可以參與發聲嘅機會就唔多啦。咁好多嘢都已經好似係要中央或者都好重點咁決定咗啲嘢之後嚟香港實施咁。咁呢個方向呢種做法，我相信香港人都或者近年都可能比較見多咗，但係可能亦都係冇個辦法嘅趨勢，因為經歷過咁大一個政治風暴之後咧，咁又或者喺中美角力之下，全世界打壓中國中央政府之下咧，就多多少少都有啲即係有即係動力同反動力都係對抗緊咁。咁我覺得係的而且確可能唔係太舒服，但係都係冇可避免。 聽落你係咪都覺得如果有涉及一啲咁大型嘅即係選舉嘅改動嘅建議，係咪都應該做啲大型諮詢問翻香港人意見？ 過往我哋就比較傾向呢個做法嘅，咁但係而家似乎近排呢個方法似乎都係比較多係中央定案之後定調之後就嚟香港執行，咁我哋中意有唔中意有咧，呢個會係個新嘅趨勢、新嘅形勢啦。 見到頭先我講到一啲嘅建議啦，譬如講緊特首選委會就話會取消建議啦，有啲建制派人士建議取消選委會區議會界別入邊咧117席，咁而家講緊咧選委會就正常嚟講咧，就應該係千二席嘅。取消區議會界別呢117席，你自己點睇啊？ 某程度上係一種倒退嚟嘅，因為我哋由最先基本法設計咧，話啲區域性嘅組織，咁當然係冇講明係咩組織咧。到後嚟我哋應該係2010年到咁上下咧，就改咗，就話要講到明係有區議會有份參與選委會嘅一個甚至有個席數相當多187席咧。咁到而家又好似講翻轉頭，就唔想區議會做啦，就要有區域性組織，可能係啲街坊嘅組織啊，任何嘢。咁俾人感覺當然係一個只有 full cycle 一個騰騰轉翻轉頭咁。咁但係正如我剛才開始嘅時候講咧，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動力反動力嘅對抗中，亦都係可能喺中央政府喺備受壓力之下，作為一個要保護政權啊，或者係維護香港嘅政局穩定咧，需要行嘅方向咧。咁我覺得係有啲無奈，但係都即係無可厚非嘅。 但你同唔同意而家提出呢啲建議背後嘅理據咧？即係話基本法係講明話一啲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就唔能夠喺政權嗰度起到作用。咁所以而家咧講區議會就唔係一啲政權性嘅，咁所以就唔應該喺特首選委會嗰度有一啲嘅角色啦。咁類似咁嘅意思。同唔同意呢個說法呢？又 其實正如我剛才所講，係一個 full circle 嚟嘅，一個翻轉頭嘅方向嚟嘅。咁你要自圓其説嘅話，總有方法可以講得係即係有道理嘅。不過係一個政治嘅現實嚟嘅，我亦都覺得喺目前嘅政治環境之下咧，係無可避免嘅一個方向嚟。 特別睇翻我哋近年區議會出嚟之後的結果咧，我自己作為區員咧，都對於嗰個區議會嘅嗰個表現咧，相當失望，因為我哋係可以話係不務正業嘅，而好多係搞好多不必要嘅政治抗爭。咁喺大環境之下咧，我諗係有少少係我哋自己自尋煩惱嘅。區議會作為一個如果想話扮演更加多角色，但係咁樣做法，只不過係令到中央政府係別無他選之下做嘅方向嚟。 但有啲講法就話，當年其實一路以嚟都係由回歸到而家，區議會呢個界別都喺選舉委員會入面有個角色啦。咁而家見到區議會可能一啲非建制派嘅人士係多啲嘅，就即刻改個選舉規則啦。咁有啲咁嘅講法嘅，係咪咁樣咧？ 感官上真可能會即係事實上都會俾人咁嘅批評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世事冇俾人叫絕對嘅，即係永遠都係喺政權保衛戰之下咧。在維護社會的安定繁榮之下，其實任何架構都不是可以作出適當的修訂，更何況是區議會本身，正如基本法本身都沒有說明是有什麼角色的話，更加容易被取締。 另外在立法會那裡呢，我見都有些建議說直情即取消了超級區議會的五席，這個過往真的好像社會都視為其中一步是民主化的一步啦。那你怎麼看呢？這個又 當然，佢亦都係一個 full cycle 嚟嘅，又轉翻轉頭噶啦。Okay, 因為我哋由冇嘅到有希望可以多啲民選嘅成分，到而家係調翻轉講翻轉頭，應該用選委會有一個席位喺立法會。咁呢個亦都係當然同我哋回歸嘅時候差唔多啦。咁有時實驗嘅嘢，有時係咁嘅啦。試過呢樣行唔到嘅話咧，就可能行另一條路啦。咁我哋香港嘅政局亦都係回歸之後咧，曾經嘗試非常之寬鬆嘅，越來越民主化嘅，但係覺得原來咁樣做法咧，會有被濫用，甚至係搞到嚴重嘅社會事件嘅話，咁可能係的而且確而家係行翻轉頭。 我見咧建議入邊咧，對於選舉委員會嘅角色咧，都好似加重咗好多嘅，即係譬如就話日後個所有候選人咧都要若干嘅選舉委員會嘅委員提名啦。咁另外咧，部分嘅議席咧，就係、是、本身係直選嗰啲嘅議席咧，可能都改由選舉委員會咧係直接選出嚟嘅。你點睇成個選舉委員會個角色重咗咧？ 正如我剛才講都一次講啦，就係、是、話都係一個安全機制嘅不斷加強、加強再加強版啦。咁而家咁做法都冇，即係都係翻翻及之前嘅方向，就係話盡量係可以喺中方控制嘅圈子裏邊咧，盡量加強嘅角色。無論在選委會裏面又好，立法會又好，甚至特首選舉都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地係向翻以前行，亦都係一個兜翻圈轉頭行嘅方向嚟。咁我都一再強調係喺現在呢個中美格局之下咧，係無可避免嘅方向。 但你同唔同意？如果即係嚟緊即係政改要真係要行嘅話，過往都要行政改布局啦。我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小佳就講話。可能都行唔通喎，五部曲可能要变一部曲喎，咁你自己点睇？即真系啦，如果好似你咁讲，有啲现实嘅情况令到要选举要有啲咁嘅建议要行嘅时候，要修改成个选举嘅制度嘅时候，系咪可以唔行过往嘅五部曲咧？這个睇法你点啊？ 法理上当然人大常委甚或人大本身咧系有权绝对修改任何关于佢需要修改嘅。香港的政制的架構的安排呢，這個都不需要好像以往那樣，如果由香港發起的發動的，那有一個所謂五部曲的，這個五部曲本身都是人大常委所定出來的一個方向，沒有什麼的魔術在裡面的，都是一個人為的方向。如果現在人大或者人大常委認為更加直接了當有效率的處理，不需要經香港這個五部曲的話，我相信法理上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五部曲入邊，即係其中一部都是涉及立法會議員啦，你自己都是其中一位啦。好似完全冇咗你哋嘅角色，依、這個又頭先涉及啊，頭先都講到啦，香港人都好關注，而家好似好多喺內地嘅討論，亦都唔涉及香港人嘅參與啦，咁即係少啲啦，起碼唔係一個大型嘅諮詢啦，咁你覺得即係成個過程會唔會五部曲入邊又冇咗，連你哋嘅參與都冇？你嗰個點睇法咧？ 我谂呢个都唔系单独嘅情况啦，即系作为立法会议员，作为不嬲都比较着重睇香港角度睇事物嘅代表嚟讲咧， okay. 始终系梗系会唔舒服噶啦，因为香港嘅角色，立法会嘅角色都越嚟越系冇咁吃重，咁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政治现实嘅趋势嚟嘅。 你估会唔会喺即系嚟紧九月立法会换届之前可以完到呢个改革咧？ 以我哋中央做事嘅作风，包括我哋立嗰啲国安法啦，我相信一定是做得到，一定好快做得到，甚至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快添。 O、okay, K， 即系应该唔需要延后立法会啦，即系再一次应该唔使啦，系嘛？ 除非我谂喺疫情方面有啲严重嘅变卦啦，否则我相信咧九月就应该立法会选举咧问题都唔大噶啦。 好啊，好啊，同阿谢伟俊倾到呢度啊，多谢你，谢伟俊。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同我哋讲到而家即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呢两日喺内地有啲嘅研讨会，咁亦都有啲建制派人士讨论到有关于选举制度点样改嘅一啲建议啊。讲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先，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嘅。咁啊，讲多次啊，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咁继续请另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啦。有民主党罗建熙，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早晨。 早晨。 早晨，罗建熙。咁啊，头先同谢伟俊都讲到，近日即系一啲建制派人士讨论到有关于选举制度点改善啊，或者佢哋话点样完善选举制度啊，咁你点睇近日呢啲讨论啊？ 其实我觉得呢啲讨论咧，嗰个嘅其中一个几大嘅症结咧，就系佢要令到嗰个安全系数再增加啦。即系不论喺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呢个选举委员会嘅选举同埋行政长官选举，咁每一个层面，咁佢都要令到个安全系数增加。咁即系当你一个安全系数增加，咁自不然嗰个嘅选举嗰个嘅代表性就一定系减少啦。即系呢个系一个必然嘅关系嚟嘅。咁所以我谂对于香港市民嚟讲，就系佢哋喺将来嘅选举里边。即使大家係仍然係願意出嚟投票都好咧，咁大家可以做到嘅一啲即係喺個透過個議席去反映個佢哋嘅選民嘅意願咧，咁係一定係越嚟越困難咯。 嗯，逐樣講啦，兩樣，其中講到就喺特首選委會同埋立法會選舉都有啲建議嘅改動嘅。其中特首選委會佢哋就話建議咧，即係取消選委會嘅區議會界別117席咁。你自己都係區議員啦，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界別喺選委會入邊嗰個重要性咧？ 其實以前咧，即係我好老實講，你話係咪區議員一定要有個選委會界別咧？咁當然我話係咪一定嘅，即係選委會本身係咪應該即係更加民主咧？咁我哋當然覺得應該更加民主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嗰個時機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以往唔同嘅地方啦。以前當佢哋係自己主導喺個區議會嘅時間，當佢哋自己係區議會多數嘅時候。佢哋從來冇提出過覺得區議會唔係一個政權組織，係唔應該選特首咁樣。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就係嗰種嘅即係由民主派去參與咗或者叫主導咗區議會之後，咁佢哋突然間有一個咁嘅講法，咁你就知道呢一種講法並不是純粹因為個道理上佢覺得唔係，而係喺個實際上佢覺得呢度蝕底，咁佢咪有一啲嘅改動咯。咁我都係嗰個説話就係嗰個嘅特首選舉裏面或者一個選委會選舉裏面區議員嗰部分你減少，其實我覺得本身唔係本質上嘅一個問題，但係你換啲咩入去呢，就係、是、一個好令人都睇嘅一個 issue 囉。咁如果你換嘅係一啲更加冇代表性嘅人，咁嗰、那個選舉嘅結果就更加冇代表性囉。 佢而家好似根據范徐麗泰建議呢，就係話要將港區全國政協列為當然代表，咁就納入一啲全國工商界、婦聯、青聯等等嘅組織，咁就話希望即係有啲外國者、外國愛港者咁樣喺個選委會嗰度。 我即係起碼我本人我都唔知竟然而家全國婦聯、青聯有啲咩人喺香港。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即係一般香港市民見到呢啲組織團體嘅名嘅時候，同佢哋見到係區議員嘅話，咁我諗嗰個差異大家都會可以理解佢會有幾大咯，係。 另外在立法會那裡也有些改動，就說譬如超級區議會的五席就說建議取消的，這個對於民主黨來說你怎麼看？當日都是挺著力有份爭取，即是走了這一步的。 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去做那個政改改良方案，其實我們一直都說就是超級區議會這個議席是應該長存的。它是應該呢，就是慢慢就變成一個的直選議席。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係反其道而行啦，即係直接就將佢變成一啲更加冇代表性嘅嘢啦，亦都係。咁所以其實同嗰啲選委會掹走區議員嗰，其實我覺得嗰個考慮都係一樣，就係、是你本身掹走一樣嘢，或者掹走個超級區議會嗰個人都好咧，咁你換翻啲咩入去咧？咁又係換翻啲例如你近似漁農界咁嘅百零個選民，咁就可以投到一席出嚟嘅人。或者是其他類似咁樣嘅團體代表嘅功能組別，得嗰百零票嘅功能組別，咁呢啲咪就係、是市民又會看在眼裏。本來我哋係幾百萬人可以投票嘅一個議席，變成得幾廿人或者幾百人可以投票。咁香港市民係咪會信服呢一個制度嘅改變？其實係更加代表緊香港市民嘅聲音咯。咁呢個如果係佢係想令到香港市民覺得個選舉制度其實真係唔代表佢嘅，咁呢一個可能真係會好成功嘅。 嗯，另外仲有兩個改動嘅，即係都同你講嘛，就係、是、譬如講到話比例代表制咧，佢哋有建議就話應該要再劃細啲區，咁而家講緊五大個直選選區啦，咁就話最細咧就分到可能分到十個區咁，咁佢個講法就話因為而家嗰個選舉嘅辦法咧，令到有啲人咧即係可能攞唔到10%嘅選票都可以當選，個選舉嘅代表性咧就不足咁。另外亦都講到話，即係係咪選舉委員會咧可以係提名所有嘅，即係先提名咗一啲候選人，然後再俾大家去選咧？咁有啲咁嘅建議出嚟嘅，呢啲你又點睇啊？ 我覺得佢哋係無所不用其極啦，即係如果例如你話其實將佢變成一啲選區嘅劃細啲咧。其實我相信以前係有不少香港嘅政治學者其實有提過嘅，即係大家都係講啊，你美籍嗰度可能都係5%、6%，甚至更加少都有機會贏到咁。咁當時候咧，其實有啲學者有提過嘅時間咧，咁你又唔理啦。咁而家又係即係當你要去修訂呢個選舉制度嘅時候，咁你就突然間又話啊嗰、那個代表性不足啊咁樣。咁究竟係一個咩回事咧？咁至於嗰個嘅固定某啲人先能夠提名呢、這、一個，咁其實即係我諗香港市民又係習慣，亦都係知道就係立法會選舉，我哋不嬲都係由普通市民，我哋可以提名。然之後一般人如果佢即係攞到100個提名，就可以參與選舉。咁如果佢哋又再增加呢個門檻嘅話咧，咁我諗即係大家。都正如頭先講啦，即每一樣嘢都係減少緊香港人對於呢個制度嘅信任咯。 嗯，好啊，同阿羅建熙傾到呢度啦，多謝你。羅建熙咧就係民主黨主席嚟噶，咁頭先同我哋咧就係講到除咗佢啦，咁仲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啦，都講到啊呢兩日其實喺深圳咧都有座談會啊嘛，包括咧就係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啦，係就住即係選舉制度咧話要完善咧，咁啊聽取咗唔同嘅一啲香港各界嘅意見，包括一啲建制派人士。頭先講到一啲建議咧，就係其中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提出嘅，咁呢啲都係佢嘅建議嚟嘅啫。咁啊實質再點做咧，都要再。睇住嚟緊個發展係點啦，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聽日再見啦，拜拜。